自己失去，还望求全。漫天风雨，何处逃避？无数离别，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缘。像那脑海令我随转打 爱台北，你是如此的美。当爱吻上我的脸，立刻听见我的泪。Midnight台北，心已不再沉睡。任凭夜凉如水，让我静静享受爱。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。

散气，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。一颗不变心，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。千个梦想，有我深深的爱。 家。 Show.

交错的影子，重叠灵魂的心思，意乱情迷的城市，快乐悲伤都很容易忘记，传来的旋律有一些熟悉，风吹疲惫的令我想哭泣，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， 装满回忆的橱窗，